玛利亚是胎无染原罪的意思，指的是天主圣父由于主耶稣基督苦难救赎的功劳，将一个特大的恩宠赏赐了给玛利亚，就是由玛利亚持胎受孕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将免除原罪任何污染的恩宠赏赐了给玛利亚。事实上，如果我们否认圣母玛利亚是无染原罪，就等同于我们说至圣的救主耶稣是受孕于一个被罪恶污染的母胎。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此胎无染原罪这个信理呢？此胎指的是人在受孕的那一刻，即是天主创造灵魂并将它灌注在人肉身的那一刹那，生命就是由那一刻开始。原罪指的是原祖父母亚当亚瓜所犯下的罪，因着这个罪，人失落了圣化恩宠，并将这个罪传给他们所有的子孙，因此所有的人类一出生就染有原罪。圣母自她生命之始就是处于圣化恩宠的境界，她没有好像其他人一样地分染原罪，这个是一个天主白白赏赐的恩惠，是一个殊恩，为的是准备他成为天主之母，为将要降生成人的天主子准备一个相称相配的母胎。玛利亚无染原罪这个信理告诉我们，我们人类今日所处的境况和天主最初创造人类的境况是不同的，但是由于天主忠诚不义的爱，他希望将人类从这个不应该有的境况当中解放出来，将人类带入一个新的境地当中。这个境地就是天主创造人类的时候以为人准备好的新天新地，在那里再没有哀号切齿，再没有人犯罪，再没有痛苦，再没有眼泪。这个无罪的特恩所带来的景象已经在圣母身上实现出来了。既然能够在圣母身上实现，我们相信迟早也都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实现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以致成行这个 channel 是由道生会大家庭所发起，我们希望藉着这个平台和大家分享有关教理、灵修的资讯和培育。如果大家希望跟住落嚟都会收到我哋一啲 video 嘅 update， 就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